不回头。 和收音机和时间有关的一首岁月神通，晚上的9:22也要带来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要点播的，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伴，陪伴的伴。韩丽你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终于找到了陪伴我的人，谢谢张先生。 如果命运可以定做，如果有另一次选择，我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快乐地陪你去坎坷。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 最暖的伴，在最冷的晚上把这首歌送给张先生。好了，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心到这里，需要我帮忙的话呢，也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喽。 我以后变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手2019将于明年1月11号起每周五晚在湖南卫视播出。昨天六位首发歌手在北京亮相，刘欢、齐豫、杨坤、吴青峰、逃跑计划、张欣，而第七位的首发歌手为外籍歌手，具体人选暂时保密。刘欢无疑成为最大的看点。节目监制洪涛表示，请来刘欢是2013年节目做第一季时就期待的事情，终于在7年后梦想成真。刘欢则坦言，此次接受邀请的主要契机是芒果微基金与他合作的刘欢原创音乐基金，该基金也是昨天正式成立，将从2020年起每年1月11号重金100万元奖励一位中国原创音乐歌手，助力华语音乐。刘欢坦言，原创音乐已经到了一个危急时刻，所以他的想法是救救原创音乐。刘欢透露，会邀请音乐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评议，我们选中的人可能都没有出道，但他是有才华的未来之星，对于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大家都在努力，我想尽微薄之力。昨天新一季赛制也正式公布，其变革幅度堪称7年之最。此次赛制变革的重点在于踢馆和投票机制，歌手可通过新浪微博自荐并线上投票成为人气踢馆歌手，与专家组推荐的神秘踢馆歌手分庭抗礼，以两者择其一的舞台对决形式，由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计时决定正式踢馆资格花落谁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2018年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下班时段。第一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今天呢是他的生日，很想点播这首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送给他们宿舍的好朋友们。天虽然冷，但你们在我身边，好暖呢。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

心说着你的事情，我有一种莫名心跳反应，夜深人静时候突然想到你，没有原因，没有逻辑，谁能说明？总以为想说给你听，是我笨的可以，我们早就相遇，我说服我自己，这一切只是友情，是你让我相信，两颗心没有距离，我才发现原来 看苏宁，全套家电保养等你赢。 12月28日全程启动，以旧换新，华为 Mate 20满额送。 元旦放假就去苏宁。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新年的钟声在0点敲响，预示着那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早晨。 新年，你好，你好。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辞去难忘的岁月，迎接崭新的年华。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晚上9点45分，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四晚上的爱的更久点，也进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听友路灯下的期盼，你要点播的歌曲，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就已经播完了，叫暖暖。你说中冬天真的来了，好冷啊，刚刚下班的我一打开收音机就是爱的更久点，我也想点播一首歌给我心爱的人。那最后这首北京之雪，希望2018年的这场雪也快点到来，那希望你在暖暖的地方睡个好觉，明天也要穿得暖暖的，因为这两天持续的低温。我们南宗女友见吧。 像一首歌在记忆里缤纷，多情的人就不该问那颗心真不真，当雪花朦胧了北京城，有些泪温暖了我的灵魂，我该更勇敢牵一个手，趁着月光进家门，当思念覆盖了北京城，快快步迎接另一个春，多少知心话像一盏灯留给惦着我的人。 些泪温暖了